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4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今天是星期四，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开您的收音机和各种收听的 APP， 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在这样一个天气当中呢，其实昨天天气比今天要好。 是的，昨天是个大晴天嘛。 对，今天有一点点变冷了，让空气不是很通透。幸好晚上风来的时候呢，空气会变好。但是呢，温度会降低哈，向各位添衣保暖哈。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个节目大概做了有快5年了，对不对？ 对， 5年的时光当中，见证了很多好朋友去世界各地玩的信息。其实我们两个人，作为主持人，作为旅行节目的主持人，也去过有限的一些地方，对不对？ 是的，是的。虽然我们每天都是跟着大家神游，但实际上我们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嘛。我们在路上的时间虽然不如这些达人那么多那么丰富，但是呢，也会有一些自己的体会。 其实从就是道道正好是女性的这个角度去出行哈，我让男性的角度出行，有一些不同，但是有一些相同。同的部分 是， 就是就跟过日子一样，求同存异是最重要的。 是的，结果异大于同。 今天我们就结合着我们两个的，真的是切身的体验哈。 是的，是的，就去过的这个，是我们先说我们共同都去过的目的地。 对，我们网罗一下，盘点一下哈，有哪些相同的部分，希望能够帮到各位哈。我们节目的口号是： 哪爽就去哪儿， 旅行五间道。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第一条呢，其实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不管是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吸引全世界目光的。 那必须的嘛， 对不对？ 这个国际大都市嘛。 是的，咱们从旅行方面切入的话，前三个季度2018年呢，我们北京市接待了入境的游客到近300万人次。 我的天哪，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数字了。 是的， 近日北京市统计局发布了2018年1至9月全市接待入境游客的情况。数据显示，1至3 三季度全市接待入境游客299.7万人次，同比增长2.7%。其中呢，接待港澳台游客45万人次，同比下降0.2%。那接待外国游客254.7万人次，同比增长3.2%。 大家不要忘记啊，这是入境，也就是国外的游客， 对， 300万人次哈。从主要的客源国来看呢，1到9月累计接待了美国的游客54.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8.8%。 美国的朋友， 对你们好啊，美国。接待了韩国游客18.7万人次，同比增长10.4%。 啊，是的，韩国的朋友你们好，思密达。 对，接待了日本游客呢18.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8%。 是的， 接待了德国的游客， 还有德国的游客呢， 14.7万呢，同比增长了1.4%。 哎，是的，那从洲际客源市场情况看，1至9月累计接待亚洲游客，韩港澳台地区啊，129.2万人次，同比增长1.4%。接待欧洲游客76.7万人次，同比增长2%。接待美洲游客73万人次，同比增长6.8%。那大洋洲的游客是13.3万人次，同比增长1.5%。而非洲游客6.4万次，同比下降了8.1%。 我想呢，中分团开了之后，肯定会有更多非洲的好朋友来到我们北京。 是的，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去非洲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 对对对， 他们都忙着回去接待呢。 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 是， 对，大家互相的来北京。其实北京啊，现在变化特别的大。 哎呦，我觉得北京真的 有没有感觉？ 对， 这些年。 真的是感触太深了，就尤其是每当有外地的朋友来的时候，可能他们4、5年前也来过北京，他说我4、5年之后再来，发现跟那个时候完全不一样。 老说迷失东京，现在迷失北京。 是的 ，lost。 OST， 对对对，日新月异的变化啊。那天咱们说了圆明园的事儿，对不对？说那银杏的事儿哈，今天跟各位来汇报一下，圆明园的银杏大道将迎来最佳的观赏期，赏味期到了。 是的，圆明园银杏大道是北京市民深秋赏银杏的这个最佳去处之一。每年10月中下旬，圆明园的银杏叶都会逐渐变黄。 是。 那晨报的记者看到说，在圆明园三园交界处近1000米银杏大道上，8、9成的银杏已经染成了金黄色。你说得多漂亮 吗？美。 大道两侧种植的银杏树在碧空秋阳下一片黄灿灿，满地都是厚厚的金黄落叶，围墙上爬满了鲜红的藤蔓，调皮小松鼠在跳跃。喜鹊呢安然的踱步，与圆明园的亭台楼阁一起形成了皇家园林的深秋美景， 很有气质哈。 对， 其实我们也曾经，其实在小区里也有一些银杏树的那个种植，那个咱们那个日坛公园也有啊。每当银杏成片落下来的时候，有些在路上，有些在地上的时候，这种感觉，特别是刚刚说夕阳撞到那个颜色的时候， 对， 再加上天气如果很好的话，就情不自禁拍照， 真的是，就是， 对啊， 哎呦，反正银杏大道其实有很多嘛，但是如果要是有这么，不管是知名与不知名，两侧的树叶如果要是全变黄了，地下还铺着厚厚一层落叶的话，那种感觉真是，你就想躺在上面打滚， 心情不一样，对不对？啊，圆明园的管理处的负责人介绍说呢，10月底到11月上旬是圆明园银杏的最佳观赏期。为了让广大的游客尽情的拥抱金灿灿的秋色日光哈，圆明园特意呢也是环扫银杏大道落叶，让你叶子在这个地上再堆积一下哈。 对对对， 你看，除了银杏大道之外呢，圆明园东门至西洋楼遗址间的银杏小道、福海西南角以及圆明园西部也有部分银杏成分成片的分布。游客去了那儿也可以到这儿来感受感受， 对，千万不要错过哟。 对， 那除了银杏之外呢，圆明园内还有白蜡、元宝枫、黄栌等观赏性较强的彩叶树种。 枫叶。 是的，白蜡在倚春园、福海景区均有分布，元宝枫主要分布在长春园的狮子林，还有德胜盖附近，还有以及圆明园阔然大宫、九州青雁景区，而黄栌主要分布在长春园的玉林龙馆周边。 这么一听的话，圆明园在秋季的时候是美不胜收的场景。 是的，圆明园那个时候看网上它的那个复原之后的图片，哇，真的是中西合璧，集所有的艺术精华于大成。 大成之作。第三条甘肃省的事儿哈。 好， 我们说有些朋友啊去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呢，有些人的这个行为啊， 怎么 还得规范，对吧？ 这个有待提高啊，有待加强。 主题是有了，但是那个目的性显得有一点点的个人化哈、 嗯。 甘肃省博物馆被当成了祈福地， 嗯、 游客呀向展品投币，那学者就出来说他们的观点， 真的是很荒谬， 非常的荒谬哈、嗯。近日网上一段视频显示说，甘肃省博物馆天马西来这个后台展池中散落着一元、五角等面值不等的纸币和硬币。 怎么一到这个有池子的地方，你们就投币？不是所有的池都是许愿池， 是展品呢、哦、上面堆满了纸币的现象并不是首次出现了、 嗯、 此前就有媒体披露说游客在展出的佛像周围掷钱币祈福啊、 嗯， 这博物馆被当成了祈福之地，就此行为有关专家表示民众科学素养有待提升， 真的是亟待提升啊。那有资料显示，甘肃省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科普教育基地，馆内陈设着魏晋至清代大量的珍贵佛像佛教的文物，其中佛教艺术展览馆被中国博物馆协会评为全国十大精品展之一、嗯、那甘肃省博物馆方面介绍说，设置这个展馆的主要目的是让人们从艺术的角度去了解佛教，了解思路。 是的，它意义是很重要的、嗯、也很直接哈。但是呢，记者是采访当地的一些朋友哈，也民众也在周围正在那个观赏呢哈、嗯、大多数都表示说嗯，这个事件没有引发热议，看到大家都在投币、嗯、那自己或许也会照做，就图个彩头，也没想太多。但是学者看上去就有点自己心里边的想法。 你想想，学者他是了解这个展品它的由来和历史 的， 魏晋时代留下来，那得多少年了？那好不容易保护的。 对、嗯、我们了解一下啊，这个此次投币的这个展品呢， 嗯、 是1969年乌威市雷台汉墓出土的铜车马仪仗队， 嗯嗯、 有38匹铜马、一只铜牛、一辆辅车、四辆罩车、三辆啊，应该是 碾车 、哦，两辆小车、三辆大车、一辆牛车、17个手持这个毛戟 的武士， 对对对、 哦、 和28个奴婢组成哈，是中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的东汉车马仪仗铜俑。 对，你看这东汉时期的仪仗队嘛，这不是 仪仗队， 对、嗯、也就是车队嘛。 对， 对，这个文物有着很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这种投币的行为不仅是有碍观瞻，还很有可能对文物造成损伤， 是 这个责任就太大了啊。 其实现在社会发展的很快，我们有了互联网的帮助呢，一些这个先进的想法我们瞬间可以得到哈。 嗯嗯嗯， 有些这个历史学家就说，这种行为是典型的将宗教信仰与愚昧迷信混为一谈的一种我们不提倡的行为。 对，我们不提倡哈。 嗯， 那这个是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授刘永明说的。 刘先生， 这个宗教的本质是劝人向善的，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净化人们的灵魂，但是呢这种提升净化绝对不是说以获取金钱为目的。 说到点上了， 对吧？那迷信活动本质就是愚弄人的嘛，主要以骗取盲目信众的钱财为目的，同时诱导信众祈求眼前的利益啊，在追逐个人虚空利益的过程当中不惜损害社会秩序，这个就有悖于整个宗教，和就不管你是什么叫人都是劝人向善的。 因为这个现象的、推陈的视频的大家在传播之后呢、 嗯、 相关方面做了一些报道哈、 嗯、 国庆长假期间呢，向观景池投币行为是少数观众的行为， 嗯， 工作人员现场进行了及时的劝阻，馆内现在已经树立禁止投掷的显著标志了、 哦、 而且博物馆是传播文化文明的场所，投掷任何物品、嗯都是被禁止的。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基本素养上 提起来啊， 提起来啊。 前三条是国内的，后两条是国外的、嗯、我们关注突尼斯的事儿啊。突尼斯呢现在真的是敞开了怀抱哈、 嗯、 数据就显示出中国的游客赴突尼斯的大幅增长中。 哎，这个突尼斯近日报道说，截止到2018年的10月10日，突国内旅游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46%。 这期间呢，中国游客的数量同比增加 43%， 是增幅最大的客源国。 这些数字听上去没有任何的那种感觉、嗯、如果真的是你如果是想象的话、收入比去年同期涨了近一半。 哎呦我的天哪， 这就挺吓人的。你要复制到数字上的话，大家都很开心的，对吧？ 是啊，复制到数字上，比如说我们今年的工资， 动辄就万 呢，是不是 千万呢？ 是。 下一段，然后 今年的工资年薪50000啊，明年翻番到10了。 据报道哈、其实今年10月10日呢，没有突破50000，突尼斯旅游总收入达到了32.5亿迪纳尔，约合是 103亿的人民币。 我的天哪！ 你看亿的单位哈， 不敢想象。 比2017年同期增长46%，那海外游客数量超过了671万人次，同比增加17%。其中中国游客呢是21873人次，同比增加了43%，是增幅最大的旅游客源国了。 嗯，是的。那旅游业当然就是突尼斯的支柱产业，但是由于2015年突尼斯发生数起针对外国游客的恐怖袭击事件，所以来自欧美等国家的游客数量锐减。 就是但凡出现一个事儿啊，你说恐怖袭击算是个大事儿了。比如说呢，有沉船呐、然后治安当地啊，执法人员对那个民众当地之间的那个纠纷，也会影响大家去的热情。 对，所有这些都是跟安全有关的。一旦涉及到安全这一个横线的红线的话，那好多的游客就会这个望而却步了。 是的，还你相关的一些当地的旅行部也会很紧张啊，赶紧出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宣传，让大家打消这个疑虑哈。据突尼斯旅游的部门统计说呢，2017年2月呢，突尼斯政府对中国游客实施了免签政策之后，当年入境突尼斯的中国游客就是1.8万人次，超过上一年到访数量的1.5倍、放开之后1.5倍就出来，一举成为突尼斯增长最快的旅游客源市场啊。 对， 一切安全很重要哈。 是的， 我们去哪个地方都要先问一句，那边治安没问题吧？你看，很简单的一个需求诉求。 对啊， 昨天那个我们的这个孙波先生说日本的安全，说 完全没有问题， 没问题，特别是东京这个地方。 是的，就是像女孩子年轻漂亮的、 啊， 不管你是怎么样哈， 是， 对，夜里2-3点都不用担心。 对，不要担心哈。下一个呢？哎呦，有一部电影在那一年还真的是横扫各大排行榜。 我觉得就是直至今日，它依然可以在我身，就是在我心中占据经典电影的 top one。 top one 吧， 对， 那就是那个杰克罗斯的故事。 是的，泰坦尼克号。 哇，那这两个男女主角现在来看，也真的是让我们记一辈子的人哈。 是的， 对， 这个幸福就是一起变胖。 还小李胖。泰坦尼克 是的 二世。2022年首航备足足够多的安全设备，你还是安全呢。 对，其实当年就是泰坦尼克号，因为这是真实事件嘛，它真的有这艘船，可是那个时候它才2万多吨的排量。 对， 现在二世的话，我觉得可以乘10倍吧， 差不多吧。 泰坦尼克号游轮的升级版复制品泰坦尼克二世号定于2022年首航，将完成前者一个多世纪前首航没有完成的航线。 好多人都拘着这船。 哇，真的，这个是情怀啊。那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日以澳大利亚矿业大亨蓝星轮船公司的董事长克莱夫·帕尔默为消息源报道说，泰坦尼克二世号游轮本来是定于今年首航的，但是现在呢已经推延至了2022年。 四年了。 对，届时呢将是泰坦尼克号沉没110周年。 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泰坦尼克二世造价呢5亿美金， 哇， 可以容纳2400名乘客和900多的船员。 哦， 船票呢真的很像泰坦尼克分三个等级，捷克当时第三级的船票哈。 对对对，就是属于现在的内舱房。 对，没错哈，就是别的。为了避免悲剧重演，泰坦尼克二世呢配备了足够多的救生艇、救生翼以及导航仪等救援安全的设备。游轮呢将先从迪拜航行至南安普敦。然后沿着泰坦尼克号的处女航线横跨大西洋，前往美国东部的重要城市纽约。 哎，是的，大西洋上面这个风浪还是很大的啊。对，没有太平洋那么平静。 对，名字就可以了解哈。 是的，那泰坦尼克号二世由蓝星轮船公司出资建造。建造地点位于中国， 我们很骄傲的哈。 好，放心吧，中国制造绝对保证你没问题。 Made in China。 是的，那美国好莱坞电影经典的哈《泰坦尼克号》中男女主角的爱情故事令无数观众感动。帕尔默说，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希望能够乘坐泰坦尼克，感受它的独特魅力，而泰坦尼克二世号将让这些梦想成真。 罗斯和杰克想必很多船上都有这种邂逅的部分哈，非常的美好哈。 是， 希望大家呢真的是珍惜我们眼前的生活哈。在保证安全和健康的基础之上，多去这个世界感受美丽的情象哈。情是情景，象是景象，还是情象？ 是的，情象。 哎，这情象。 圆回来了哈， 圆回来了， 真是不容易呢。 一个片花之后，我们要去说一说我们两个人哈，还非常主观的去过的一些地方，跟大家互相的共享一下哈。 好的。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 每天陪你在路上。 飞越大海是天空，飞越云彩是微风，飞越阳光是星空，飞越黄昏是美梦。漫漫黄沙万里路，千百年都不停步，苍凉的回响在旅途。 其实我们作为旅行节目的主持人呢，其实比那些不做旅行节目的主持人有更多机会接触一些达人，这个几率会比较大。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以及旅行圈的这个每天的轰炸之下呢，我们真的还想去多路上感受感受的。 是的，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每天做节目都很煎熬，为什么呢？因为听着这些达人们描述的那些美景，我们是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真的是特别心驰神往，但是呢，去过还是有限的。 对，所以我们要是利用好仅有的年假哈，不管是十天五天的哈也好，就是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多去以我们的角度全方位去感受一下我们去过的地方哈。 对，我们方方面面的安排上了， 安排上了啊。今天我们首先是从国内先说起哈。巧了的是呢，我最近去的地方呢，道道也待过很长的时间。 对，因为我在那儿上学嘛，那个城市。但是那个应该是十年前了。 十年之前，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 对啊，2005年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 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当时我是直接去到的学校，当时感觉是很绝望。嘿，绝望啊！你知道什么叫绝望吗？ 先说一说到达方式，那个是不是很长时间？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首先。从大的交通来说，火车方面哈，只有快车， 就 K 开头的吧， 那时候都没有动车。你想， 对对对， 那从这个东北哈尔滨去到南京，这个城市就是南京，哈尔滨到南京有一辆车，我忘记是 K 多少了。那个是要坐24个小时， 一天一夜。 对，然后呢，这个买到了卧铺票还好，然后去到南京的感觉呢，因为是9月份报到哈，9月份呢，其实那一天。很热，然后但是到的时候还可以，就是当你带着一定的目的性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不会很好的， 因为学习嘛，报道嘛，对， 马上就要报道， 陌生， 马上就要离家很远，尤其这个地方离我家还很远，所以呢，经过 了一个北一个南， 对呀，长途跋涉之后出了南京站，但是说实话，南京站是当时就会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当时在所有的火车站都是还很土的，正在建设当中的时候， 对。 南京站就已经很漂亮， 很漂亮了， 因为它是新建的。然后南京站一出来就是玄武湖， 哎呀， 一个大湖， 近呐， 还有玄武公园 哦。 然后你可以买个票，就可以去划那个小鸭子船。 是的，很近。现在玄武湖、玄武公园还有很多的船，只是分了三个等级。 啊，分三种。 三种的 内舱房， 100、120、140。 是吗？哦，那涨价了。 对，一个小时。 当时我们那最贵的，我记得才50多， 对吧？ 啊， 就是十年嘛，对不对？ 十年。 其实我们觉得南京啊，我这次待了大概，因为10月1号、2号、3号是值班嘛，4、5、6、7去待了几天哈，很舒服，也不是很热，也不是很冷，因为我是10月份去的嘛哈，而且因为1、2、3是最多人的时候，4、5、6、7的人会越来越少，特别是在6号那天人越来越少了， 对， 我就可以安排就是去南京的一些景点去感受哈，当然也是在攻略上看了好多的评价，首先。我特别就是想去感受南京地道的小吃，我觉得 小吃 这个是 小吃，这个得去， 因为确实是民以食为天哈。虽然现在是瘦下来的，在塑身也不想吃太多。 那以前也是个190的胖子。 对啊，但是现在我看到那小吃，特别是图片呈现出来的时候， 哎呀， 滋滋冒油，真是。 滋滋冒油。 你说几个你印象特别深的？ 我印象特别深的，因为南京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我在那儿待了4年，从第一次我见到他，对他啊，当然这个有学校很大的部分啊。当时学校在建还下雨，满地的泥塘子，我除了绝望之后就没有别的感觉了。但是呢，随着你在这个座城市去的地方越多，待的时间越长，你会发现这是一座很宜居的城市。 当然了， 是的，非常宜居，而且很多的地方是非常好玩和有底蕴的。 没错， 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当然是新街口那个附近，因为年轻小姑娘嘛，都愿意去那个附近。那个地方呢，首先有一个连锁品牌，回味鸭血粉丝， 有， 对， 有， 对，这个其实南京 站都有， 对啊， 南京南站都有。 鸭血粉丝这个东西是南京的特产，但是回味这个品牌因为可能做的比较大嘛，所以我们就还是吃它比较多。 哦哦， 哇，那个鸭血粉丝里面当时我记得料是很足的， 嗯嗯， 有鸭肠、 鸭肠、 肚、鸭肝， 对， 还有什么心之类的，还有鸭血，这是必不可少的。 嗯，对对对， 粉丝也是特别好的那种，不知道是龙口粉丝， 很韧很韧， 对，很韧， 嗯， 然后加一点辣椒油，加一点醋， 对对对， 你随便调配， 很好吃。 关键是那个汤，那个汤很重要， 对，对， 那是百年老汤。 是的， 嗯， 而且鸭血粉丝汤你别。就是它不是很容易胖，因为它汤很清淡。 是的， 你加点辣椒油呢，你自己因口味而调嘛，哈。 嗯， 就是我去到那个你回味，我去吃过， 嗯， 吃过新街口，我也逛过哈。 嗯， 就是现在， 然后还有很多配套的煎饺啊、包子呀什么的。 对对对啊，哦，现在的新街口哇。 嗯， 就是有一点点很国际的感觉，特别是夜色降临的时候。 哦，你看到莱迪了吗？莱迪商城，地下商城。 哦，还有地下商城。 对啊，莱迪是当时我们最愿意逛的一个。哦，哇，这， 嗯， 那种五颜六色， 是跟地铁连在一起的。 对对对。 哦， 特别适合就是那种小姑娘。 啊，是的是的，那个时候学生嘛。对 呀， 啊。我看到了那个应该是非常出众那个什么鸡百货来着。 德基百货。 德基百货。 那时候也有。 也有吧。 嗯， 还有很多呢，好多商场连在一起的。 嗯嗯嗯。 各大世界品牌的这个 logo 大的屏幕。哎，真的， 嗯， 我现在觉得就是三里屯是很好玩啊，但是三里屯缺一个非常大的屏幕。 哦， 缺一个非常醒目的屏幕。 是的， 在南京好多大屏幕啊。 哎，不，我们有鱼头泡饼，没事儿，鱼头泡饼那够大。 我们还有串， 对，有串。 真的是很国际化。哦，这个好的一个感觉，因为我不是第一天去新街口，我是去过了一些景点之后， 嗯， 最后一天去的新街口。 嗯， 啊，就是还真的是非常的高级，而且你刚才说宜居啊，还真的是， 嗯，新街口那个 广场有很多人在各种的玩一些， 嗯， 日常的一些活动啊，吹泡泡啊， 哦， 然后打拳的。非常祥和的。 那我觉得就是现在的新街口应该比那时候要更国际了。我那个时候好像它只是一个地标性的地方， 是， 但是还没有那么的国际化。嗯， 这是我们的一些感觉哈。 嗯， 先说到这，下面还有很多我们一些共同旅行的记忆哈。 嗯， 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转。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八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十四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伴着非常有异域风情的音乐哈，如果你在一个中国的城市或者一个街区当中听到异域风情音乐，还挺有好感的，对不对？就很国际化出现，或者 就很国际化。其实刚才我们说到南京，你说到音乐，其实我有一个感觉， 说 就是我也去过南方的几个城市，你像南京啊、厦门啊这些地方，就是我在这些城市听他们的广播的时候， 广播 在十年前哈，差不多十年之前吧。就当时感觉这才是一个城市应该有的夜晚的样子 啊！ 对，他们的广播做的怎么说呢？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其实也都是很简单的，就比如说一个主持人放点音乐，但是你跟他们的街景配起来，就会觉得这个广播节目和这个城市的夜色是融为一体的， 合适， 非常的合适， 对， 而且非常的时尚， 当地话哈， 对， 我也去秦淮河听到他们的一些这个琴声啊、歌声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哈，因为我呢去，咱们今天不是说南京嘛，上半段哈，南京呢其实有它很文化的部分， 对， 啊，有古都的印象啊，还有那么。中山陵，然后很多很多哈， 梅花山什么的， 我感觉就是因为秦淮河在夫子庙那块嘛，夫子庙呢是一个景点，现在哈，还有老门东都是哈， 对， 夫子庙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十月五号去的，人没有那么多，我是白天去的，也许晚上会多吧，因为夜游秦淮河 晚上会多一些， 因为很漂亮，我是中午游的秦淮河，坐到那个买一张票，还有通票，还可以上一个地方哈，然后呢我就感觉因为好多依水而建的居民楼，跟那个商业区咖啡馆连在一起， 对， 还有垂下来的小伞，特别用心弄的小伞，因为秦淮的伞嘛，一个一个从我们的上方划过，还有就是那个缓缓的流水加音乐，就特别像南啊，就我觉得真的是 不想上岸。 对，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的规范化，就是它还是有很多老的胡同嘛。 啊、 其实老门东它现在开发出来，应该就是原来那些。 啊，对对。 原来还有一些那个小店，就是秦淮河夫子庙，它前面不有一条那个主街嘛、 啊？ 主街两旁全都是那种古建筑，古建筑底下那个一楼都挂的什么乙醇森马。 有，现在还有。 对，现在还有呢。 有森马， 对， 看到了。 然后就会觉得，哎，稍微有一点穿越、 嗯。 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星巴克，十年之前是没有星巴克的。对、 嗯， 然后只有像什么麦当劳啊、肯德基啊、必胜客，那时候就觉得已经很繁华了。 是的，是的， 白天逛一逛，它有好多的小店，你拐进去就是一些小胡同。 嗯， 小胡同里面卖的也都是那种那个小店，那时候不会像现在的小店这么精致，顶多就是什么呢？那时候是现在精致小店的雏形，写着外贸元旦。 啊，对对对，有 是吧？ 现在北京胡同也有呢， 也有对外贸元旦，就会觉得那是那个时候的印记。 是的， 嗯， 很多人喜欢去一个城市，喜欢接地气，去看老百姓经常去的地方哈。 嗯， 当然南京大排档大家都熟悉这个品牌哈。 嗯， 但是我觉得南京大排档那边的小龙虾跟我在这儿吃的不一样。嗯，新鲜， 对， 好吃， 那个、 发甜。 那边的南京大排档和这边的南京大排档还是不一样。 是的、哦，反正是到了南京呢，现在动车那么的方便哈、 嗯 啊，然后四个小时就到达南京，然后很方便的接驳，然后出租车那个价位也非常的亲切， 嗯， 啊，很亲切。然后现在你比如去岳玄武湖啊，去各种的景区，新街口区啊，玄武湖区住宿也非常的方便啊、 嗯。 然后现在星级酒店也很多的选择， 是的。 而且现在玄武湖经常会跟一些应该是歌手合作，在湖上也开演唱会。 啊、 我那次正好赶上了淘宝计划、 哦、 在玄武湖10月7号晚上6号晚上开一个演唱会，就在玄武湖演出，小型的演出哈， 不错不错不错。 但是我听说是在那个民居广场看到他那个大海报之后，我回来之后我住在玄武湖的玄武饭店， 嗯， 很老的一个酒店，老五星，然后就在玄武湖旁边。然后我们下来，我有一个习惯，晚上就是出去溜达嘛、 哦、 然后家人都睡了，我就是背着包溜达，戴着耳机体会一下理智生活的城市哈。 啊哈 就在玄武湖的旁边，是路口的旁边右侧、 嗯、 就一个弹吉他唱歌、 嗯嗯、 唱南京南京的一个流浪吉他手、 哦、 我记得那个印象还特别深刻，还真是挺应景的。刚刚淘宝计划现在已经发唱片了、 嗯、 已经让全中国全亚洲人知道有这样的乐队了。他也在想、 嗯、 他唱的不错的、 嗯、 唱的比李志还要深情。 哇， 我都录下那视频来了，特别好、嗯、就会觉得这个城市有他安静的时候，有它鲜活的部分，有它历史的人文，都非常丰富的南京城啊。 对，其实南京城它是六朝古都，所以它是怎么说呢，文化底蕴非常浓厚的、 嗯、 而且在南京除了说很现代很国际、 嗯嗯、 咱们说的都是像什么玄武湖啊， 是 这个 新街口 啊这些、嗯、你往珠江路那边走， 珠江路在哪 个 区算是 珠江路，我分不清东西南北、嗯、但是它呢其实离新街口不远， 不远， 也就是两站地， 地铁很近呢、啊、 对，地铁很近、 哦，看到那一站了，珠江路，有， 珠江路， 有有有， 珠江路上来之后，珠江路是一个很大的区域，它只是有一条路叫珠江路，但实际上它那一片都是那种珠江路。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次我坐着，那时候南京有双层巴士， 嗯， 然后我坐着那个双层巴士去到那儿是要干什么，那个时候像什么这个有很多的小面包店面包品牌，他那有一个很出名的叫元祖，好像是、 嗯、 元祖，然后北京这边会比较少、 哦、 还有一个面包品牌叫什么，那天我有一次我突然间在北京看到、 嗯、 哇，一下把我拉回到当时的场景， 是吧， 对，就是那是非常非常甜蜜的一个回忆哈。然后呢其实珠江路就属于那种有很多的小店、 嗯、 很多的糖果店都是那种彩色的、 嗯、 那时候没那么多咖啡馆，但是呢珠江路给人的感觉它是充满了生活气息， 是 就觉得都市的生活，哎，我想留在这里。嗯， 刚刚道说南京是个特别宜居的地方、 嗯、 我有这个深切的感觉，虽然只待了4天啊， 对， 真的要感谢高铁，让我们的北京到周边的生活圈缩短了很大的时间， 嗯、 很节省时间的。 当时你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样辗转反侧到了南京， 对啊对啊， 我就觉得南京是一个特别特别远的地方。 其实呢，我觉得现在如果在北京的朋友呢， 嗯、 如果找一个周末周五走的话，是完全可以在南京待一待，吃吃当地的美食，逛逛夫子庙，感受一下文化以及新街口的时尚都可以的。 是的，而且还有总统府，总统府那边有好多民国建筑， 没错， 对，那个要看一看。还有南京的夜是我特别推荐的， 还有那个总统府到处大梧桐树、 嗯、 太漂亮了、 哦、是吧， 对对， 我在南京待了4年没有去过总统府， 是吧、 哦、 人是很多的，很入的，很多的， 是，然后晚上呢一定要去1912的酒吧街， 对，有我也没有去，没有时间去， 对、 嗯、 就南京的夜晚，当你从因为我们那个学校离得远，如果要是打车或者说坐车的话、 嗯嗯、 要走大概40分钟才能到1912这个地区、 哦， 中间会过几个隧道、 哦。 其实当时那个隧道已经修得很漂亮了。 现在全程地下隧道， 对， 非常的帅气，就跟香港啊、新加坡很像。 那个感觉真的是超级爽，隧道都是灯火辉煌的。嗯， 南京 已经跟各位介绍的差不多哈，国内有很多动车，你就看吧，济南系、南京那个什么郑州、好多好多一站都可以到达，很多地方，青岛、威海也太多哈。 对，南京城区不大，反正大家可以好好玩一玩。 是的，说完南京呢，其实我们也曾经去过一个离我们还不算很远的世界第一大国，那个时候非常厉害，俄罗斯 Russia 啊。俄罗斯呢，我们去了不同的地方，我去的是比加尔湖， 我去的是莫斯科圣彼得堡， 伊尔库斯克。当然那两个应该是大家去的首选两个地方， 对， 莫斯科圣彼得堡。其实伊尔库斯克因为跟贝加尔湖需要一个链接到达那个奥利洪岛，再上贝加尔湖。我先说说我的感觉哈，就我老在节目上反复说，我大概有三次了吧，我能听见安静的心跳声。 对， 在那个奥利洪岛上的时候，没有人呢、全都是大山大湖都是听到虫儿的鸣叫，鸟儿的叫声，扇翅膀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晰。对了，然后拿出那个打火机打着的点东西的时候，瓦斯都非常清晰，可以在这 听，好安静， 听不到。而且贝加尔湖确实世界第一大淡水湖，浩瀚无边，就是也很干净，当然没有那个白沙滩，它是那种就是黑色的沙滩哈，就是到了，因为它你们那边是不是日落也很晚？我们那边日落相当晚，贝加尔湖十点的时候，哇，天还是亮的。 我的天哪， 然后就会感觉这一天白昼特长。然后我们在贝加尔湖玩篝火吃饭的时候是被允许的哈，当然呢我们有一点点这个有一点点就是有点喝点啤酒有点激动，就是我们那个同组的有一个人唱歌我们拿了一个那个音箱蓝牙音箱唱歌的时候因为后边就是住宿区，然后就有当地的朋友说你们小点声，来提醒大家尽兴的时候呢要控制音量，我们也做的不太好哈，就那个我们都，但是真的是篝火点燃之后，我们去那个奥利洪岛最大的一个超市， 哇，情之所至， 真的好棒啊！这个就是买的牛肉串、羊肉串，然后胡椒粉， 还有卖串的呢， 东北人开的，小伙子开的， 是吗？ 找了一个当地的姑娘，然后她一起进那个串吧，但是没有那个串 没 有 串， 但是就真的是非常醒目，买了，哎呀，就在那个篝火，那个感觉真的是让心特别的静。每一个人呢，在贝加尔湖旁边都许了一个愿望，而且有一个朋友特别热情，他也非常的开放，拿了一个手机。你觉得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是哪里？同行十几个人都说自己内心的感受，很完美的一个行程， 很完美。对，因为我也看了你们这一行的照片，那个贝加尔湖蓝的简直是不像话， 深邃。 对，就是感觉那个蓝是披上去的，而且湖面特别的平静， 是的，是的， 没有一丝波澜。 是的，还有海鸥，挺奇怪的 是的， 那个反正是 挺肥的吧， 挺肥的，因为大家都有一个专门看海鸥的一个行程。然后大概是傍晚六点出发，八点半的时候天还是白的。然后大家去有那超市专门卖喂海鸥的大面包，大列巴吧， 对，大列巴。 那海鸥现在已经锻炼到什么程度？我们把那个面包唰扔到半空，准确接住，嗖。非常胖， 非常胖， 很漂亮，很漂亮。而且，伊尔库斯克应该比莫斯科圣彼得堡的物价要好亲切一点 亲切一点。 对 对 对。 实际上，其实要从物价这块来说的话，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也没有很贵， 是吧？ 真的是没有很贵，我觉得非常亲切。就是如果咱们在北京生活惯了，你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话， 就没有什么压力 没什么压力。对，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两个城市呢，好多人其实都去过，尤其赶上今年世界杯嘛，所以去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多数的人反馈都是更喜欢圣彼得堡一些，因为它确实更加的国际化。但是呢，我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是特别喜欢莫斯科。 真的？ 对，因为莫斯科给我的感觉它非常的多元。圣彼得堡是很现代化，超级超级现代化。 真的？ 就怎么说呢？圣彼得堡相当于上海。莫斯科相当于北京。 OK。 对，所以我给我的感觉，包括北京、上海，我也更倾向于北京。对，虽然说它没有上海繁华，但它更多元，什么都有。对。然后莫斯科是我们当时住的一个地方，不是在红场附近，并没有订他们周边的那些酒店，而是订了一家民宿。这个民宿的主人是个 DJ。 就是 一个年轻人， 夜店的 DJ 还是广播电台 的 夜店的 DJ 打碟的。 对，他是打碟的。然后呢，他的这个房间。装饰的非常的现代化，科技感十足， 是吧？ 巨大的按摩浴缸，水晶珠帘，然后呢，在家里弄了一个旋转 disco ball 那个球， 你有注意他创作？ 对，然后呢，整个环绕就是那种环绕立体式音箱，哇，太嗨了！然后整个家里就是酒吧吧台都装饰好。 哎呀， 其实那个房间不大，也是在一楼。 是从哪儿订的？是 Booking 还是从哪儿订的？ Airbnb。 Airbnb。 这我出行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喜欢，尤其在欧洲，我一定会住民宿。 Airbnb。 对，就是我在民宿上找你位置，可能它稍微的要远一些，但是它要坐一节小火车。莫斯科的交通，大家如果去的话，一定要提前了解清楚。 处，地铁是一个， 嗯， 城际之间的火车是一个，它还有一个类似于就像通州来到市区这中间的一个 轨上交通， 对对对， 路上交通， 路上交通，这是一个。然后呢，坐这种就是相当于八通线，坐两站， 嗯， 到达中心城就可以了。 很舒服， 对，其实这也是挺方便的。当你了解了之后，就挺方便的了。 就这样一个那么豪华、超级装修好的民宿，价格多少钱呢？ 你猜，一晚 周托， 嗯 啊 啊，你猜猜， 你哪说那么开心花托？你什么时候去俄罗斯团建？ 啊，去俄罗斯 也不远吧，哈， 不远不远不远， 也很近嘛， 半小时就到了。 对呀、啊，也没什么时差。 哎、啊，没，这边确实没有时差。 我猜猜哈，叠这一个房间、 啊、 两层的吗？ 没有，就一层， 哦、 一个开就也不 开间 啊, 间啊，对，但是最起码人实用面积就六十多。 哦， 嗯、 俄罗斯当地的物价、 嗯， 莫斯科也是个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嗯， 六百， 四百多。 便宜， 真的很便宜， 超级便宜。 那个地方是一个居民区， 哦、 下了火车站， 好便宜、啊。 就是、走下来之后，超级安静。那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有一点阴雨， 嗯、 然后呢，他那个小区的门前是一条，就是一条银杏大道， 嗯， 所有的落叶全都黄了。哇，超级美， 四百块钱， 对，四百多块钱，但是周围没什么吃的， 嗯， 然后我们俩就找找找，哎，找了一圈，有一家餐厅、 嗯， 人也特别少。 怎么样味道？你觉得俄餐 味道很好， 是吧？ 我喜欢俄餐，因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两个都不是跟远东地区那种俄餐、 嗯、 纯正的俄餐是不一样的， 嗯、 它是偏欧洲一些、 嗯， 所以吃起来还是挺习惯的。 是正儿八经的，还是那种一道一道，还是点的那种？ 都有， 都有， 对，都有。我们在圣彼得堡涅瓦河旁边， 哎呀， 一个超级超级，怎么说呢？ 涅瓦河厉害了。 涅瓦河就是那个，就类似于涅瓦河旁边的中央大街嘛， 嗯， 那地方已经是算是很繁华的地带了、 嗯、 然后那一家装修也是很豪华， 嗯， 基本上进来的人都是西装革履 啊，正是， 对，可是价钱真的不贵， 是吧？ 对，三文鱼排正餐，包括你的所有的这个海鲜什么的、 嗯、 你都点上， 嗯，两人 平均两个人能吃真是不到700块钱，你就想这样一餐它是就在这样的环境和服务下、 啊、对对对对对， 很便宜了。 其实通过我们的、 嗯、 我在伊尔库斯克更便宜一些哈、 嗯嗯嗯、 就是在俄罗斯消费， 嗯， 是比如说吃饭居住的话大家不用担心、 嗯、 就是住的还不错，为吃的也相当好。俄罗斯餐真的有很多经典的那个部分你可以尝一尝， 对,、 啊、对吧、 哦、 奶油红菜汤啊， 红菜汤 什么牛肉啊，小罐牛肉这都可以吃，海鲜也有， 这些都是俄罗斯 必点的， 那个必点的 鹅肝酱也很好吃， 对对 对, 对， 而且他们就是我觉得俄罗斯这个当地的人民还挺朴实的，真的 是 他们真的普遍比较朴实， 对， 没有那种表情弄在奸诈，没有，他们没有，憨厚，很憨厚，他们就比如说、上的量也挺大的呢， 啊， 挺大的，挺足的呢。 对，反正在那个像大城市可能稍微那什么冷漠一些，因为大家都忙嘛， 嗯、 对，像莫斯科， 但是他们不主动热情哎。他们不主动热情，我觉得有点感觉。 他们从来不主动。 不主动，对。 他们从来就表面上不会跟你啊，给你打个招呼，但是他们是真的会帮你。 对对对。 就是真心实意的去帮忙。 而且出行之前呢，当地的一个朋友说， 嗯、 俄罗斯是有斑马线的哈，所有的人过斑马线的时候车都会停。 嗯。 我也是想试一下，试了五六回，嗯、真的。 对，所有的车都会停。 哦，我觉得。 然后他都会让你先过。 对对，先过， 嗯、 不管是多快他都会停下来。 对。 嗯。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刻意放慢了我的速度，他也不会摁铃。 坦克坏的。然后莫斯科我们最后就是我和我的一个闺蜜嘛、 嗯、 我们俩从圣彼得堡、 嗯、 再回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回国、 嗯、 那一天又是赶上下雨，哎，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地方叫湖畔区，我建议大家可以去、 嗯、在莫斯科湖畔区， 对，湖畔区、 嗯嗯、 它那面全是使馆，然后那一个个酒廊，我们就进了一个卖红酒的地方、 啊、 红酒和洋酒，哇，一进去就那个灯光简直了， 嗯， 就是会感觉超级是那种大都市的那种感觉， 调是对的、啊、 对、 嗯、 等到晚上天全都黑下来，还是在下雨，我们俩也没带伞，然后呢就走着走着走着、 嗯嗯、 路过的一些人就有一个特别绅士的一个上了年纪的男性， 哦，大叔， 大叔， 叔叔， 哇，然后我那闺蜜当时就说、 嗯、 如果要是这样的大叔的话我不介意嫁给他， 哎呦， 西装革履，外面穿着一个风衣，撑着一把黑伞，黑色的伞、 哎、来来 然后皮鞋特别的板正、 啊、非常讲究， 对，非常的考究、 啊、 其实俄罗斯现在你看经济也不景气、 嗯、 但是呢他们的人确实在这个礼仪和穿着上从来没有说是去 骨子里有个劲儿， 对，从来没有去放低自己 的 高傲， 对对，其实那个、 嗯、 说到这个人的脸的漂亮和身体的结构、 嗯嗯、 俄罗斯是相就是俄罗斯是个非常棒的人种，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 漂亮的，最漂亮的， 最漂亮的， 最帅的，对、 嗯、 就是我们那个当地的 一个当地导游伊尔库斯克的导游，他在广州找了一个广州女朋友，会说中文，然后呢，那个女朋友是安徽的，会说南方方言，他对语言真的掌握很好。 所以你们的导游是哪儿的人？是中国人吗？ 伊尔库斯克的当地小伙子。 小伙子啊。 对对对，他真的是经历丰富，然后他就说，他说，俄罗斯的这个人是很漂亮的，很帅的哈，他其实长得很好看的，那我属于中等的，他是属于中等的， 然后还中等的， 对，他就给我们找了一个可以看到那个漂亮那个姑娘小伙子的一个地方，就到一个也是一个购物街区哈， 真的， 我真的，他们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印象，就是当地的民众到了一个年纪之后，比如结婚之后， 对对对， 会不由自主的发福，显得很乐于生活，享受生活。没有结婚的那些少男少女们，全是超级 model。 哎呦天哪，那简直太美了！他们 衣服真的不昂贵，她穿出来好漂亮啊！ 就是很漂亮啊！白天我跟你说，在莫斯科，你满大街都穿着那种什么破羽绒服，就是大部分除了湖畔区那一块啊，对，破羽绒服， 毛呗。 然后那个就感觉怎么这么不讲究？不是俄罗斯人长得很漂亮吗？哎，就很失望。晚上到第五街。对，那是一条酒吧街，你再出去看的话焕然一新，所有漂亮的人都在那儿，让你目不暇接。 对，其实我们做到时尚的方面，其实还有很多上年纪，比如说周驼这样的红色之旅、主题之旅，在红场一站听听音乐，肃穆就肃然起敬就出来了。 对呀，你要是想红色之旅，想要去这种大景必须打卡的红场、克里姆林宫， 对对对， 然后想要购物的周边的中间的这个贡布百货， 对对对， 这是第一大百货，那真的是超级超级大。 东宫下宫， 东宫下宫圣彼得堡，对。然后呢，晚上休闲，像什么湖畔区啊、第五街啊，这些都可以。 对对 对, 对，相当舒适哈，我们只说了南京和俄罗斯两个地方，南京是一个城市，俄罗斯是个国家，三个城伊尔库斯克、莫斯科、圣彼得堡哈。反正是呢，这个世界很大，你只要选对了地方。一般一个人去的地方一定是蓄谋已久的，就对比来对比去才去那个地方，那肯定是不是？ 是的， 对，一定走最地道的这个线路，找当地如果有一个朋友带着的话那是最好了，如果没有的话就真的是用心，用心用心，是的，世界那么大，我们得去看看哈。谢谢我们今天大家的收听哈。希望呢，这个有朝一日我们真的可以就是连线，因为现在直播也非常方便哈。到到去一个国家，我去一个国家，我们视频连线一下。 可以啊。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我叫灰斑鸠，顾名思义，我全身都是灰褐色的，翅膀上有蓝灰色斑块，尾羽尖端是白色的，我的虹膜是红色的，眼睑也是红色的。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后颈处有一道半月形黑色领环，特别的醒目，所以有人也叫我们灰鸽子。 我们灰斑鸠是鸟类世界中最大的种群之一，原分布于温暖带地区的欧洲部分地区、中亚、中国和缅甸，是一种留鸟。留鸟的意思就是终年生活在一个地方，不随季节迁徙的鸟，意思就是留下的鸟，比方说喜鹊、麻雀等。北方留鸟均为耐寒种类，比方说我们灰斑鸠，而且我们的性格特别温顺。 我们经常栖息在农田以及村庄，栖息于房子、电线杆以及电线上，对人类并不戒备，在人类的居住区周围经常能够发现我们。

里没有